哎呀， 我觉得你今日嘅机会，我哋今日又存在又复经嘅圣经俾你继续嘅，今日嘅前一件安，第二件安，同埋阿天路一种跟嗰同嗰间屋希望有人嚟。在这个高野阿们多谢主 阿们 好多谢你为我们的为我们的屋祈祷的 因为这 样希望是的希望有了那我们今天呢就首先去到第八章买到第八章八九十是的我想这个数字最多 八九十 咁第八章咧開始咧就上次都好似提過下就係話第二次爭餅嘅奇蹟。咁呢個第二次爭餅咧，如果我哋由第七章度睇到繼續落去第八章嘅時候咧，我哋會睇得出咧就係佢喺外邦人嘅地區做緊呢件事嘅。不過去到去跟住第二段落咧，係放巴黎西人嗰度咧。佢就翻去猶太人嘅地區，咁所以咧就變咗係講翻咧拜西人嗰個問題啦。所以喺呢個第八章第二次爭餅裏面咧，就冇乜特別需要解釋嘅地方，因為其實同第一次爭餅咧就係差唔多咁嘅含義噶。條餅啊，即係魚啊，咁即係使好多人食飽啊。咁呢班人咧就因為不是说他信耶稣是墨西亚，不过他们因为是外邦人都未有这样的观念，但是呢他们呢就即是见到耶稣讲的东西是值得他们听，所以呢又医好病人，所以他们呢就来带了很多病人来，或者他们自己来听这样。那至于第二段落呢，第十一节呢就提防法利塞人的问题。咁法利塞人呢佢第十節咩啦，就話即係第法利塞人之前嘅一節啦，即刻同門耶穌遣散咗佢哋，即係食魚食呢個餅呀魚嘅人呢，就聽嗰啲群眾啦，即刻催門徒上船嚟到達馬路達境內。咁達馬路達究竟係邊呢？其實在現在的人的研究聖經裡面都不實際上不清楚實實在在在哪個地方，但是呢就肯定就回到 去這個猶太人的地區的了，因為是繼續耶穌所說的說話呢，就我們會看得明白。那法利塞人出來開始跟他辯論，向他要求一個來自天上的徵兆，想試探耶穌。咁耶穌由心裏面坦白咁話：呢個世代要求徵兆，咁我實在話俾你聽咧，我唔俾呢個世代一個徵兆，佢就離開咗呢一班人。咁啊，點解法利塞人會要求耶穌攞個徵兆咧？咁徵兆嘅意思其實就係一個奇蹟，一個特別嘅嘢嚟到證明耶穌所做嘅或者係耶穌佢個身份。因為法利塞人咧見到咁多人跟住佢，咁多人相信佢。咁耶穌當然叫啲人相信佢所講嘅嘢啦，但係呢啲法利賽人呢見到耶穌有好多嘢對佢哋法利賽人自己 所相信嘅所做嘅嗰種有個距離喎，所以唔相信耶穌所講嘅嘢，咁於是呢就要求耶穌俾個徵兆， 即係挑戰下佢嘅能力咁上下 嘅，係證明佢嘅能力係啦。因為法利賽人有一種信念就係咩呢，佢話凡係由天主嘅權能做事的人呢一定会做一些很惊人的事迹出现，既然他的能力是来自天主，所以他有很惊人的事迹出现了。于是呢就即是这些惊人的事迹其实不需要有一种所谓信德来到去，即是我们经常说信德信德信德，你就不是一个证明的，正如我相信你可以做一样嘢，我唔会话你证明做，你做俾我睇下咁，即系我哋唔会咁讲嘅， 啊，当你信咗个人嘅时候咧，就真系个信。信心咧就信耶稣有做个出个要求，信心就系你唔系要求要有证明，是啊，你话你有咁嘅能力，话你证明佢系咁，即系唔系？所以法利赛人咧对耶稣咧系冇信心，而耶稣就答佢哋就话啦：我唔会俾呢个世代一个征兆。其实当然有佢个原因嘅，点解咧？既然我前面所做嘅嘢你都唔信咯，咁我做更多嘢你都唔会信啦吓。咁嗱，呢个段落咧就又跳嚟跳去咁有少少啊。其实咧佢有一个含义嘅连续连贯嘅时候啊。咁跟住十四节开始咧就话门徒忘记带饼上船，喺船上除咗一个饼之外咧冇其他嘅食物啦。耶稣就吩咐佢哋话：你哋应当谨慎提防法利赛人嘅酵母同埋黑洛德人嘅酵母，黑洛德嘅酵母。咁于是。呢、这个中途佢哋谂咩咧？谂酵母同食物有关嘅。咁梗系话你哋忘记带酵母，即系我哋唔可以做食物啦，唔可以带做饼做面包啦。咁即系啲原门徒都系咁谂吓。所以佢哋俾啲议论就话啦，耶稣睇冇饼，佢哋议论话冇饼啦。咁耶稣睇出佢哋咧，就对佢哋话：你哋点解议论冇饼咧？你哋仲唔明白，仲唔了解咩？嗱，耶稣呢啲有少少。讲得不好听咧，就系有少少唔开心，就系我做咗咁多嘢，我讲咗咁多嘢俾你听，你哋仲唔明白咩？吓、啊，点解你哋嘅心咁迟钝呢？你哋有眼睇唔到，你哋有耳听唔见咩？门徒一路跟住耶稣嘛，见到耶稣做咗咁多样嘢，听过耶稣讲咁多嘢，点解仲唔明咧？咁你仲谂住食物嘅问题？你哋唔记得当我擘开五个饼俾五千人嘅时候，你哋收满咗几多篮啊？有多到仲有好多篮啊！唔单止话足够可以请五千人食饱，仲要好多篮。咁你哋点解仲挂住啲食物嘅问题咧？咁啊，咁其实佢想讲嘅酵母咩咧？讲一种所谓价值观念，一种思维嘅态度啊，一种态度。咁啊，法利赛人嘅酵母咩咧？即系其实就系好似正话讲，你俾啲精神我睇啦，我唔相信耶稣基督，我唔相信你所做嘅嘢吓。咁你啊呢、这个黑洛德咧，我哋知道黑洛德咧就对耶稣有兴趣，因为听讲过耶稣名字嘛。但系佢连佢所谓尊重嘅约翰，记唔记得佢尊重约翰噶？系咪？因为佢讲嘅嘢咧，佢自己个心都有啲嘅感受啊。但是他因为他的誓言呢他不听约翰讲他侵占了他的弟弟的太太嘛。咁于是呢弟弟阿哥唔记得总之他兄弟的太太。咁于是应承了那个女人的女当个女人的怎么说应承那个女人就说哎你跳舞跳得咁好玩，我你要咩我都俾你，我就算半个光灯俾你。即杀咗约翰啦。所以黑洛德那个酵母呢其实呢就是就算正所谓对耶稣有一个兴趣想知道多啲嘢，但呢其实唔係真正话信耶稣。所以耶稣今次讲话你小心法利赛人嘅酵母同埋黑洛德嘅酵母呢个意义就喺呢度。而小心佢哋嘅种咁嘅思想啊会即係你如果你对我冇信心啦你渐渐都可能好似佢哋一样。OK。咁所以耶稣嗰啲门徒呢就喺发觉耶稣话收满咗十二篮咁多啊，仲有七个饼呢俾五千人四千人食饱呢，收满咗好多有七篮咁多呢，於是耶稣就对佢哋话你哋仲唔了解咩咁。呢个说话呢其实呢就即係一种有少少感叹嘅意思。即係你哋见到咁多嘢，我一次使你哋话冇嘢食啊，得五个饼两条鱼嘛。我即系用咗五个饼两条鱼，祈祷之后使五千人食饱啊，而且有剩低嘅碎饭。咁你哋咁担心食物做咩咧？你哋要嘅系真系专心听我所讲嘅嘢而相信啊。所以喺呢度咧，讲咗一样嘢就系嗰、那个门徒咧仍然好重视个物质生活。如果今日个概念去讲解释嘅时候咧，我哋即系好忽视即系当时个门徒亦都一样，忽视嗰个灵性或者个精神层面嘅一个问题。咁啊，去到23、22节咧，咁啊，佢话嚟到贝特赛特人嘅 個地方有人咧為耶穌送嚟一個盒子，求佢撫摸佢，啊，係睇到嘛？個廿二之後，耶穌就立即拉住盒子嘅手，領佢到村外嘅地方，喺佢嘅眼上吐咗唾沫，然後咧又俾佢扶手，問佢話：你睇見乜嘢啊？嗱，呢度馬爾谷放咗一段咁嘅記述，當然咧。呢啲咁嘅技術要記得一樣嘢，唔好諗住耶穌當時所做嘅嘢咧，係按照呢個程序嘅。耶穌所做嘅嘢喺個三年裏面咧，未必係按照呢個程序去做。哦、啊，針餅之後一次針餅，跟住第二次針餅，跟住咧耶穌又對門徒講，即係要小心法利賽人嘅嘢嘅酵母，然後跟住咧醫治呢個孩子，唔係咁嘅意思，咁嘅嘅程序。而耶穌做咗呢啲事，咁。馬爾谷咧，為咗將呢啲咁嘅事連貫咧，要將佢砌成一個所謂思想嘅程序，嚟到將佢帶出一個含義、一個意思。咁呢度係咩咧？就係、是、想話正話所講嘅，有眼睇唔到，有耳聽唔到。想話其實話門間接都係話門徒。嗱，你哋聽咗咁多樣嘢啦，啊，睇我説去同人講嘢，驅魔啊，嘅醫使人健康啊，等等。而你見到咁多人嚟到我聽我講道、啊、但係你都聽唔到嗰個中心嗰個含義、嗰個思想、嗰個真正嘅核心嘅個地方喺邊度咧？你哋見到嘅，見到外表嘅嘢，但係見唔到天主嘅德能喺我身上彰顯咧。即係其實個意思就係呢樣嘢啦。所以佢咧就利用馬爾谷利用呢個核腰核子嘅呢個事蹟咧，嚟到想話俾我哋聽，提醒跟隨。基督的人相信基督的人，因为这个是后来先即是耶稣已经升了天之后写的嘛。那马尔谷为了帮那些新的慕道者呢去了解耶稣所宣讲的耶稣做的事嘛。所以想他们要开放多些接受耶稣所或者福音所记载的事。那在这个记载里面耶稣所做的呢就是说为他浮手啦，浮手是比恩宠的意思啦。咁其實佢舉目一望咧，就嗰個盲嗰個人咧，就佢問佢：你有冇睇到乜嘢啊？咁樣望就話：我睇見人，見佢哋好似樹木喺啊嗰度行走。嗱，睇見人好似樹木，意思就咩唔清楚，即係好似我哋咧啲近大近視嘅人咧，蒙查查咁見到啲喐喐下，究竟呢個人係點樣啊？你見唔見到個人點解有冇戴眼鏡啊？咩？唔知道，總之喐喐下啦。咁類似嘅情況就係話見到樹木咁行，然後耶穌又作按手佢嘅眼上，佢定睛一睇就服咗原，竟能夠清清楚楚睇見。嗱、啊，呢度最得閒到呢度好似技術咧有兩個步驟、啊、第一個按手，第二次咧又都再按手咁樣，就係第一次喺佢眼上吐個唾沫，第二次按手。咁樣第二次呢即係經過一次兩次之後呢佢開始睇得清楚啦。見到呢個人嘅樣貌啦。嗱呢個含義係咩呢就係、是、我哋嘅慕道過程。喺我哋初初認識天主嘅時候呢認識耶穌基督嘅時候呢我哋聽好多嘢究竟耶穌係講乜做乜㗎。唔明。始終唔明。咁、啊、相信大家都有個見過啲慕道者或者新嘅教友咧，你問下佢好多嘢咧，佢一知半解，唔清楚嘅。咁需要時間，需要天主嘅恩寵，令到佢更加清楚認識個耶穌係邊個。咁所以呢度咧，就耶穌喺一個過程裏面咧，令到佢哋咧，令到呢個盒子咧就清楚啦。咁、啊、然後咧就話耶穌打發佢翻屋企話，連呢個村莊都唔好入去。咁原因就是咩呢就是第一这个村庄的人呢信不信耶稣呢是不是欢迎耶稣呢不是很信。对耶稣都不是很接受的。那么就叫他回家不要去见这个村庄避免呢连他的信仰呢都可能收埋、啊。所以初初信教上呢我们要即都要留心就话不要到处哎我信教啊我好叻啊即是当然你信教会被人知道 但是你要小心，你的根基未好的时候呢，不要去跟人家拗你的作为信仰的问题、啊、去即是跟那些未有信仰的人呢谈，等你讲了讲之后呢，是的，为什么我以前没想到呢，是的，原来是这样的，即是很多怀疑出现了。所以就算信了教之后呢，我们要仍然继续坚持我们的信仰去探讨去认识多一点、啊、就好像成年人一样，没有人结了婚之后呢，我認識他咯，得咗咯，唔使認識他咯，啊，咁啊遲早就原來都我唔識你，你又識我嘅，咁、啊、呢、這個問題一樣。咁啊，門徒咧經過一啲咁嘅教導咧，佢哋開始得到天主嘅啟示咧，係天父嘅啟示咧，佢承認耶穌基督，我係墨西亞，所以下一段咧就八多六認識認主為墨西亞，認主嘅主耶穌啦。咁誒。当然这一段圣经在马窦福音的记载就详细一点。马窦呢他就没有那么详细去记载这件事。啊因为我们讲过就是马窦福音的资料是来自百多禄的。百多禄都不是很想去夸耀自己的东西、啊。所以呢他在这里记载得较为简单。那么就在哪里呢，就腓利伯的海撒勒雅附近。记不记得在哪里，海撒勒雅有两个地方，是有两个地方。 在北方 一点。是的，在上高这里，这个海撒勒雅、啊、不是在海边这里的海撒勒雅、啊、它在右上高，右上角那里海撒勒雅。在上高，海撒勒雅两个地方。咁喺上高呢個海撒勒雅呢，就係佢哋即係咁啱有機會呢，耶穌呢就問佢哋、啊、耶穌同個門徒喺一齊啦，咁腓利伯嘅海撒勒雅附近呢個村莊呢，喺路上問自己嘅門徒話，人哋話我係邊個，佢唔好咁快直接就問你哋認為我係邊個，人哋話我係邊個。於是呢有人話使者約翰啊，有人使話係舊約嘅先知阿里亞，同埋呢有些人说他先知之中的一个，即是很多先知嘛，天主扮演，是吧，那耶稣只不过是先知一个，那些群众是这样相信法。那于是耶稣就问他们，你们问我是谁，百多禄就回答说，你是墨西亚。耶稣就严禁他们不要向任何人说。第一，百多禄回答这句答案呢，这个这样记载呢，不是只是说伯多禄自己知道这件事。所以在马尔谷的记载就很不同了。马尔谷记载就说我的父启示了你，即是耶稣直接说我父启天父启示了你，所以才说出我是哪个身份。因为在这个马尔谷的记载，伯多禄自己宣讲的但内容里面他就不想说、我天父启示了我，好像特别高人一等这样。咁但係因為耶穌問，唔係問佢百多禄一個人，佢你哋話我邊個？百多禄作為一個即係代表嘅宗徒之長咧，咁就話你係墨西亞。咁樣當然佢話你係墨西亞咧，係唔係等同我哋今日所了解嘅墨西亞咁清楚咧？唔係。仍都是一個基本的概念，或者是救世主，但是救世主是不是等於他們復興以色列呢？還有門徒問過嘛，主何時主、天父主要即是要復興我們的國家，我們的、以色列呢，是吧。那所以呢，他們的觀念未必等於我們今天的觀念，因為他們當時未有耶穌死亡和復活那個觀念，他們復活是什麼呢，他們不知道的、啊，雖然知道耶穌講過死亡，但他們都不想你伯多禄講過，師傅不行啊，你不要上耶路撒冷。 主耶穌他知道自己會走這條路的了， 是他知道走這條路上耶路撒冷、 他自己被人知道 是的、所以、他們何時會即是這個這樣現象，你是墨西亞呢，可以是一個初步的認識，初步的認識，直至到何時真正完全認識耶稣这个墨西亚的身份，救主的身份呢，去到他复活了之后，当圣灵降临之后呢，他们才开始明白耶稣以前所讲过的事。耶稣曾经也都讲过一样东西的， 讲过就话我翻到天父之后咧，派遣圣神，佢会开启你哋，你哋嗰阵时先会明白我所宣讲嘅嘢。咁所以咧，真系等到圣灵降临啦。喺耶稣离开呢个世界升天再翻天堂之后咧，大概40日啦，吓、啊、咁40日之后咧，佢圣灵降临咧，佢就咩啦？40日、50日啦。耶稣复活咗之后40日升天，你10日之后圣灵降临啊。咁五十日咧就圣灵降临咧，佢哋开始了解哦，原来耶稣真系天父个救世计划里边咧派遣嚟到呢个世界上嚟救赎人类嘅救世主嚟噶啦。咁啊，讲埋呢两段吓，然后首次完受难复活嗱，咁上下我都提过啦，就因为佢有个基本概念喎，佢系墨西亚咯吓，咁耶稣开始教训佢哋咯，人子必须受苦，被长老、司祭长同埋经师弃绝，而且被杀害，但系喺第三日之后咧，佢一定要复活。耶稣明明讲咗啲说话。好清楚，明明都好清楚讲俾啲门徒听。耶稣咧，唔系把讲到咧，就拉佢一边啊，开始间责耶稣。你把讲到真系好大胆啊，师傅嗰啲间责啊。耶稣转过身嚟，其实咧，把讲到呢句呢个咁嘅行动咧，其实已经系代表性。点解咧？你睇嗰句，耶稣转过身嚟，注视着自己嘅门徒，唔系只系注视把讲到。就注视百多六啊个自己门徒，接着百多六话，佢闹系向住百多六讲，因为百多六代表啊。咁但系佢望埋其他门徒，即系话佢哋其实咧，虽然好出声，但心底里边咧，定系相，我谂都唔相得几远啦吓。咁啊，撒旦推到佢后面去，因为你哋所体会嘅唔系天主嘅事，而系人嘅事。做门徒点咧？咁啊，其实十个有九个九咧，开始嘅时候都一样。哇，做咗门徒。我顺风顺水以后，系咪先？我所要求嘅嘢，希望得到嘅嘢，都得到天主嘅祝福，吓、啊，唔好有咩嘢做啊，中唔好中个大六四九啦，中小六四九都好啦，咁啊，天主，我祈个祷之后，你都帮帮我啦。即系可能99%嘅人咧，都会有呢啲咁嘅错误嘅观念。嗱、啊，呢啲咁嘅现象咧，其实咧就系呢个人嘅事。我哋人所睇到嘅一啲所谓利害关。而耶稣当时对嗰啲门徒咧，就点啊？就话我就话，佢哋只有个最初步嘅相信嘛。耶稣墨西亚，咁墨西亚点嘅咧？原来墨西亚要受苦嘅，要被人舍弃嘅，啊，被人钉死嘅，等等。咁啊，门徒接唔接受得到啊？唔单止唔明白，佢哋唔接纳，啊，两样嘢都系又唔明白又唔接纳。咁所以咧，耶稣咧就提醒佢哋，就推到个后面去，推到个后面去咧有个含义。就是我哋一齐行嘅时候咧，理论上梗系领导人行先噶。咁啊，竟然百多人走去前面，似乎唔得啊咁样，吓唔好上扬神啊。咁啊，带头喎，建议喎，你哋建议咪差唔多带头一样吓。表面上嗰、那个空间上好似带头，走到耶稣面前话俾佢听，佢唔好啊，似乎。但系你建议咧就一个行，即系嗰个将来出现的一个所谓你的计划你的主意不是又是领导。所以耶稣呢就告诉百多禄他说撒旦你所看到的东西、啊、不是天主的事是人的事所以退到后面去。作为门徒呢跟师傅呢就真的跟师傅在后面的。不是在师傅面前带领耶稣 行去我们所希望的。啊！如果我能够中到六四九主啊，咁我就会捐几多钱做咩啦？咁嘅时候咧，即系你嘅计划系你嘅主意嚟嘅，就好似咩咧？好似创世纪嗰、那个亚巴郎啊，当天主预言话亚巴郎将会生有个仔啊，计好啊，咁亚巴郎亚巴郎咧有佢自己嘅计划，阿撒拉冇得生啊。於是他們聽受是那個主意啦、啊、我這種貼士我偷過貼士三個啦、啊、因為在他們的觀念裡面貼士是一個婢女婢女、啊、婢女所生的是歸主人的嘛、啊、但是天主當時告訴他聽他說你這個是人的計劃不是我的計劃不是我的旨意 所以同樣呢、這個同呢度有相似嘅地方啊，八多六咧就係、是、睇到嘅人嘅一種一面。好啦，既然咧八多六就叫耶穌唔好去接受呢啲咁嘅嘢啦，唔好上耶路撒冷啦嚇。咁、啊、耶穌咧繼續咧就先講，佢叫做群眾同埋門徒對佢話：如果邊個願意跟隨我，應該棄住自己，背住自己十字架跟隨我。第二個特別強調講出呢個要求。如果我們要跟隨耶穌基督，有三個條件，三個條件。條件睇來寫得好簡單，一二三，不過做咧就完全唔容易嚇，唔簡單。即係唔係做唔到，不過係要我哋一步一步去實踐嚇。第一個條件就係棄住自己，話呢個係最難嘅。佢講呢個係最難，個個都話我啲係最啱嘅，我啲係最正嘅，我決定係最好嘅，係咪？耶穌話要棄住自己，百多六門徒佢哋嘅意見都係話：有冇搞錯啊？而家咁多人相信你，你要嚟宣講天主嘅國，正好啦、啊！你而家喺耶路，你都未將你嘅喜信嚟宣佈咁俾咁多人聽，你已經要上耶路撒冷受難受死，咁點邊個去宣講啊？係嘛？所以即係百多六都認為佢所做嘅嘢，即係門徒佢哋啊，佢係中途佢哋咧，認為所做嘅嘢啱嘅意見。但是耶稣所睇嘅唔係，佢係天主嘅事，天上嘅事。佢時間嚟到呢，佢唔會做嗰啲嘢。咁、啊、所以棄住自己呢，就係、是、要我哋每個人學習。當然呢，我哋棄住自己好多樣嘢啦，可能我哋嘅驕傲 啊我哋嘅點講啊，自大啊，我哋嘅關閉自己啊等等，佢仲棄住自己，背著自己嘅十字架。背着自己十字架，十字架就是生活上的种种困扰、挑战等等的东西、啊、我们每个人生活都有我们的十字架，不是背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是耶稣自己背，但我们有我们的十字架，我们要好像耶稣一样，他背着在前面，走在我们跟着后面，我们有很多样东西、哎、这么伟大，不去了，不做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十字架、啊、跟然第三个先是跟随我，佢因為佢第一句就如果邊個願意跟隨我嘛、啊、所以我哋要放棄自己，孭住自己生活嘅十字架，每日生活上嘅挑戰咧，雖然困難，雖然好多困苦唔開心嘅嘢，但係我哋如果睇到天主嘅目標嘅旨意，佢天主嘅事咧，咁我哋然後先可以跟隨耶穌基督、啊、跟隨耶穌基督就係一個。生活上咧，唔係完全寫意嘅事。所以耶穌喺另一個福音嘅記載話：邊個勞苦負重擔嘅到我跟前嚟，我使佢安息休息。因為我哋覺得我哋十字架好重，人有其實好簡單嘅啫。如果只係睇自己咧，你覺得好慘。哇！佢咁好啊，點解我咁慘啊？咩價唔關都就賣咗啦，我啲金馬咁鬼耐都賣唔到嘅，幾慘嘅，係嘛？啊！嗰、那個人 整啲人慘啫，有聲有 字。係啦，所以如果你從第二個角度睇咧，就完全唔同。同埋你即係我中國人講，人比人比死人， 係 嘛？我如果再睇下後邊街角角仲慘，賣咗兩年，仲係咁樣喺度。我已經好好噶，都唔使一年，係嘛？雖然未賣出，都唔使一年。咁所以喺呢度咧，就係話俾我哋聽，我哋要睇嘅係睇。唔好睇，只系睇自己。我哋睇啊，天主嘅旨意系乜？天主希望我哋做嘅系乜？如果我哋咁样睇嘅时候咧，或者圣经教导系乜？咁我哋嘅生活咧更加舒畅，更加平安啊！跟住佢继续解释咯，佢话因为咧，边个如果愿意救自己嘅性命，呢、这个性命就系一个灵性嘅性命啊！我哋叫做精神嘅层面。我哋有時話啲人生活咧，唉、哎，真係日日係咁樣翻工，好似行屍走肉咁嘅咁。啊，冇錯，佢係有表面嘅人嘅生命，不過佢都話行屍走肉，咁就表示冇種靈性啲精神嘅意義存在啊。所以如果邊個願意救呢個性命咧，特別係我哋信仰裏邊嘅所謂靈性嘅生命咧，必須要喪失性命。呢、這個喪失性命咧，呢第二個個性命咧係講我哋捨棄自己。所以这个所得性命不是叫你眯埋眼揞个头埋墙，即不是这么意思。 而是你要放弃追求现世生活的所谓的物质层面的表面上的那个胜利。但是如果哪个为我和福音的缘故丧失自己的胜利呢，就一定要觉得胜利。因为他两个字眼呢都是聖靈聖靈聖靈，所以我記得有一次無道班的福音，我都不知道說什麼，福音聖靈那個聖靈， 你出去看到他好像沒 名字那麼是啦，好好而且這兩個聖靈字眼是一樣，但是他講兩個不同的層次，所以你說為我，如果誰能夠為我和福音的緣故，其實耶穌，我就耶穌啦，福音的緣故是什麼？人性的尊嚴。如果用这个世界的观念，普遍用的观念，就是以按照我们人性尊重天主所创造的人性的一种尊严呢，因为我们对生命是一个天主的活的肖像嘛，所以我们要尊重它、我不是要放弃它、我不是要去侮辱人哋，要欺负人哋，因为人哋嘅生命亦都系有尊严喺度嘅。咁所以咧，我哋如果能够为咗耶稣同埋福音嘅缘故，咁咧放弃自己呢个性命咧，我哋就会得到呢个灵性嘅精神嘅生命。我哋觉得我生命系开心嘅，有意义嘅。他人纵然赚得全世界而培养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呢？赚得全世界就是你拥有天下，是你的你的权力很巴闭，很有钱，你喜欢什么就什么。但是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如果我们生活到好像所谓行尸走肉，那对你有什么益处呢？就是我想这个我都会明白，用这些字眼解释到行尸走肉的时候，誰能夠拿自己的靈魂作為代價，誰如果在這個淫亂和罪惡的世代中以我和我的話為恥，將來人子一輩光明之中和諸聖天使國行的時候呢，也都以他為恥。意思就是我們如果在生活裡面沒有記得耶穌的教導，我們仍然是着眼在表面的物質享個人的享樂方面呢，咁即係我哋唔留意耶穌基督嘅說話呢，當然呢我哋唔會生活㗎、我哋生活唔到，我哋嘗試記得係我今日做得唔好，我仍記得佢教導，我繼續努力呢，這個已經係記得、我唔係以耶穌嘅說話為恥啦，我追求佢更前一步㗎呢。咁所以呢，我哋平時要留意呢，就係話耶穌基督教導嘅嘢呢係好重要嘅。如果我们能够去实践尝试去生活呢，那他说将来是人子在他光明之中和诸天使降临的时候，即是说所谓世界末日或者审判的时候呢，我们会得到天主给我们的恩宠。否则我们如今多余啦，如果耶稣教你，会有人说耶稣会帮你给掉的饭给你吃，给你做事，耶稣会帮你中六合彩，即是有些人即不识耶稣的或者不信教会这样讲嘛。即是如果是即是多余听耶稣讲完，你又在讲耶稣，即是以觉得以耶稣的说话觉得没有意思没有价值，不会尊重这个生活作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尊严呢，那将来我们都得不到这个即生命的恩宠。好啦，在第九章这里我们看到呢，就是第八章这里我们看到即是门徒那个成长需要的步骤。所以在这里就是要孭住我们放弃舍弃自己，孭起自己的十字跟随耶稣呢，来到而且在用耶稣基督的教导或者福音更加实在的用福音的资料呢，或者他的价值观念呢，来到生活实践耶稣的生活，就作为一个门徒的过程。有没有有些想问的父母？有没有问题？问张，问张，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